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黄欢，肺动脉高压病患者，做过2次肺移植手术，患病期间创办公益机构爱希克，倡导患者理性互助，辅助相关药物研制开发，并成功推动2项相关疾病费用纳入地方医保。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欢。约黄欢采访的时候，我在微信里跟他说，这么高强度的采访，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他欢快地回了一句，放心吧，我已经好了，附加一个拥抱的表情，让我觉得这姑娘真可亲。见到她果然暖暖的感觉，圆圆脸，脸上总是笑眯眯，一点也不像一个曾经在最好的青春年华一直被病魔打击的人。黄欢，我今天看到你那个气色特别好啊，我也知道你现在基本上就算是康复了，真的特别为你高兴。因为肺动脉高压这个病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而且知道这是一个挺凶险的病，但是外表看起来跟常人无异啊，能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病是一个什么情况吗？ 肺动脉高压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种发生在肺血管的高血压，但是跟我们平时所说高血压所不一样的呢，它的发病人群其实主要是以20到40岁的年轻女性为主，而且呢，不像我们能够通过血压计能够直接的测量出这个高血压，肺动脉高压的话，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才能够准确的进行判断的。而且它早期的症状就特别的轻微，就像可能运动后的气喘，有的时候状态好，有时候状态不好，所以经常被误诊。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曾经被误诊为哮喘，误诊了10多年，最后才确诊为肺动脉高压的。 它凶险在哪儿呢？ 这个肺动脉高压会导致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如果不加治疗的话，患者平均生存寿命只有2.8年，就比很多癌症可能还严重。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病。 对， 你是怎么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的呢？是哪一年？ 其实可能我有症状的时候就是在我上小学甚至中学的时候。 那么早就有了吗？ 对对，有可能就有了。但是现在都无法确定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得病，因为我正式的被确诊实际上是在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之后。那当时是我去云南玩了一次，因为当时是海拔比较高，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晕厥，当时其实还是以为是高原反应，但是当时医生建议我去检查一下心脏，然后最后去北京的医院去检查之后确诊是肺动脉高压。但是现在我的医生回顾一下我的病史，有可能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这个病，因为当时我跑800米就很困难了，但当时一直被误诊为是哮喘。 那当时你被确诊这个病的时候，你对这个病也很陌生吧？ 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病有多严重。但当时我去网上查了一下，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就刚我跟您说的，平均生存寿命只有 2.8 年，而且网上说这个病的发病率很罕见，当时我觉得是不是真的，然后我觉得没有那么恐怖，因为当时虽然我已经发生晕厥了，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病。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个病真的很严重？ 确诊之后，当时国内没什么药，还继续工作了。后来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困难，原来只是上天桥的时候会走不动，慢慢的跟同事一块走路就跟不上他们的步伐了。走几步就喘，一边走路不能一边说话，所以就是这样喘得很厉害。到最后其实我有一次就是在单位发生了一个晕厥，当时我还在主持一个会议，我送走了最后一位嘉宾，回到会议室的时候我就晕倒了。 把同事们吓坏了吧？ 对， 然后把你送医院。 是的。 然后医生说，你这个病很严重，你这才意识到。 对，就当时没有想到会这么致命，后来就反复的呕吐，当时心脏已经心衰很严重了，所以当时就没有想到真的会致命。 那会儿其实很年轻吧，20多岁。 对，23岁。 那怎么办呀？这么严重了，必须得治啊。 对，后来就是刚开始，其实我确诊的时候国内没有药，但我这次晕厥之后，我发现有药了，但是很贵，一个月要2万多。 就是新研发出来的药是吗？或者说是新引入到国内的？ 对，新引入到国内的一个药， 一个月2万多。 对， 你那会儿挣多少钱？ 我其实当时收入还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个药是长期服用甚至终身服用的话，肯定是承受不起的。 而且要是病严重的话，是不是还影响工作呢？ 对， 影响工作就影响收入。 是，当时后来因为我在单位发生晕厥了，单位也不太敢用我，后来就解除合同。所以当时我家的情况是我父母当时都已经退休了，然后我因为生病，本来当时还在想说能不能继续找份工作借钱怎样去看病，结果后来因为这个情况单位也不敢用我，所以等于就失业了。医保也 那不是雪上加霜啊。 对，当时就觉得要崩溃了， 那很绝望的感觉呀。 是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其实这个跟我父亲也有关系，他之前也当过政协委员，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情况其实在我看病的过程中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那很多患者都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这可能应该是医保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父亲和我呀，包括当时的一些病友，就想写信呢来反映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把这个药物纳入医保。 写了吗？ 写了。 然后呢，什么反应？ 当时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人后来给我们见面了，也答复了，但是因为当时那个药就是说是其实在国外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药，但是在刚刚的引进到国内，当时答复说一个是医保，现在我们还是以保基本为主，那么我们这是一个相对罕见的疾病，然后费用又比较高，所以说医保可能暂时无法承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是因为它是一个虽然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的药，但在国内的患者身上可能使用的案例还比较少，包括我可能就是国内头几个在用这个药的人，对这个药和对这个病其实国内当时的研究也不是很多。 所以很快的纳入医保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对， 在当年。 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患者包括我自己后来就是靠着自己的微薄的这个收入能支撑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所以其实我可能正规的按照标准的推荐剂量用药也就用了3个月左右，我就吃不起了。那吃不起以后我只好减量，减量之后其实我很快又发生了一次晕厥，发现这个药其实是不能停的， 不能减，而且 不能减也不能停。所以后来就想一些替代的一些药物，那维持着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想到了前不久演的那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 对，跟那个情况很 像，很 像。对， 就实际上成熟的药是有的，但是太贵吃不起。 是， 那像你这种情况都没有办法的话，那其他条件还不如你的患者岂不是更没办法？ 对，就是我后来发起成立我们这个艾希克这个机构的原因就是在于后来我本来觉得我自己已经够惨了，结果发现在我的病友当中，发现他们比我可能更困难，因为我好在北京，我看病治疗还 相对方便， 还很好，没有路程上的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外的病友他看病的过程也很艰辛。另外其实我从中学的时候就有这个病，但是实际上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了才发现 这个误诊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国外有一个数据说，粪麦高压患者平均要2到3年看3到5个医生才能确诊。对，所以我会发现这个群体从早期诊断就很困难。 嗯， 诊断了之后发现，哎，有药可治，但又吃不起。 所以这个就是你发起那个公益组织叫爱希克， 嗯， 它的初衷。 对，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爱希克，希是稀少的希， 对， 克是客人的客，有什么含义吗？ 因为我们这个病总体来说 稀少， 是一个少的，对， 哦，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患者称为希克。 哦， 嗯，然后就是倡导大家 互相关爱， 关爱叫爱希克。 嗯， 然后他的英文叫 I seek， 就也有我寻找的意思，嗯嗯，因为少我们要去寻找， 寻找彼此，能够抱团取暖。 对， 黄欢，肺动脉高压病患者，做过2次肺移植手术，患病期间创办公益机构爱希克，倡导患者理性互助，辅助相关药物研制开发，并成功推动2项相关疾病费用纳入地方医保。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欢。被确诊患上肺动脉高压之后，黄欢发现很多病友和他一样，经历了类似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吃不起药的窘况。为了帮助病友们，也为了和病友们抱团取暖，黄欢成立了公益组织爱希克。 我刚开始确诊之后，我们就一直开始写信呀，反映医保的问题。 嗯， 那其实从我差不多确诊之后的第三年就开始成立这样的一些患者组织，就有点像《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里。 嗯， 那么但是其实当时就是一些松散的 QQ 群呐，这样的一些情况。到真正的成立组织呢，其实还是2011年的时候正式把它注册成立的一个机构。 嗯。能帮到大家什么呢？ 首先是信息的问题，就像刚刚我说的，很多患者他确诊很困难。 嗯， 包括我自己在确诊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北京那个医院的医生问我说，你是不是北京人呢？我觉得很奇怪，看病为什么还要分北京和外地的？他以为我是一个外地的患者。 嗯， 辗转了很多的地方，最后才找到他，因为这个病就是经常被误诊。那其实我觉得哪怕我是因为一个北京人，那一直也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医疗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也遭受到了这个误诊的情况，那其实像这种外地的很多患者遭受误诊的情况会更严重。所以我们会最开始给患者提供信息，告诉他你在哪儿能够非常快速的找到这个能够看这个病的医生，因为当时在2005-2006年的时候，没有几家医院几个医生会看这个病的。 嗯，这个很重要，就等于大家少走很多弯路。 对，起码原来说看3到5年，那我们能不能缩短到他1年就能够确诊？之后呢，就是我们慢慢的募集一定的资金，可以给患者一些小额的，就是资金上的援助。后来我们慢慢的发展起来，正式注册了。 嗯， 也在北京市民政局的资助下，会有一些福利彩票的项目，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福利彩票。 嗯， 那么我们通过写一些项目书，那么经过民政局相关部门的审核，我们能够拿不到一部分的资金。那么我们也设立了比如说患者康复项目，包括心理支持的一些项目。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对于我们这种相对罕见的病来说，孤独感是最严重的。 嗯， 因为他在他自己的城市里面找不到跟他同样的人，而且你是一个年轻女性，看上去很好。 嗯， 就像我跟我父亲一块出行的时候，我父亲已经70多岁了，当时我们俩出去，然后大家会给我爸让座，但不会给我让座。 不知道吗？ 对，因为看着你挺好的，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嗯， 但很奇怪，就是别人让座给我爸，然后我爸让座给我。 嗯， 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而且我跟我爸一块出去的时候，大家肯定觉得是我在陪伴着我的老父亲。 嗯， 但实际上 是 我爸看着我，怕我会出现晕厥啊这样一些情况。 嗯， 所以这种孤独感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你坐在那儿，可能你也不踏实，我估计会有好多人看。 对， 为什么让老父亲站着，你在那心安理得的坐着，不定人家心里怎么想怎么嘀咕呢？ 对，是这样的啊。我有一次就是去医院看病，在路上就被人家指指点点，售票员直接就指着我的后背说，你站起来给后面的老先生让给坐啊。这个我当时也很难去解释这样的一些情况， 解释不清楚，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是， 就大家对于这个病认识太少。 是，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些患者，因为我们看上去很好，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工作，但是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在单位工作的，嗯，所以他有的时候跟同事的交流，比如说当时我是隐瞒的身份去找了工作， 嗯， 同事让我一块去参加他的婚礼啊，跟他一起去玩啊，我全部都是拒绝的，甚至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他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本来是很想去，结果发现他的那个婚礼是在一个酒店的二层，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 对，没有电梯， 就因为这个就不能去， 就没去， 上不了楼， 对， 二层楼而已， 对， 那么严重， 是的， 那怎么跟人解释呢？ 我就没办法，每天就编谎言。 你为什么要隐瞒你这个生病的事实呢？ 如果说出去的话，可能就意味着没有工作。 就你第一份工作本来挺好的，是因为这个病， 对， 最后丢了工作， 是的， 哦。那是那个心里头我觉得会特别难受， 是 因为本身生病就很难受， 嗯， 然后因为生病再丢了工作，生病也不是我的错呀， 嗯， 对吧， 是， 那为什么这么多不公平的对待？ 对，所有的患者刚开始就都会纠结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 你也纠结过？ 纠结过。 我看你很阳光很乐观呢。 嗯，应该已经是过了这个阶段，当时有一段非常灰暗的日子。 灰暗到什么程度？ 灰暗到因为当时觉得自己20岁就退休的感觉，嗯，因为你 而且是被迫退休， 对， 就人家不用我了，单位 是，而且一切好像都在我发病之前，我是公司2年的优秀员工，一切都很好， 嗯，那怎么过的那段？ 那段其实就是家里人给我的支持还比较多，父母一直在家照顾我， 嗯， 然后医生也给了比较多的一些建议，包括医生都会到家里来看我，然后父母真的虽然他们年龄很大，真的是衣食住行起居，因为当时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可能连就是自己坐在床上系一系扣子，衣服扣子都会心率，嗯， 对，我看到了那个视频里头， 嗯， 是要妈妈给穿鞋的， 对， 因为自己弯不下腰去， 是 就喘不过气儿了， 嗯 嗯，但是 嗯， 虽然得到了家人很好的照顾，但是我感觉你的这个病给家人其实也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反过来也会成为你自己的心理负担。 是因为我父母已经那么大年龄了，看着他们那么大年龄还在照顾我，心里也有很多的愧疚感。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后来慢慢的我会想开一些， 嗯， 就是要自己要看开这些事儿，做一些尝试和努力改变这种状态，尽我自己的所能。 嗯， 后来我发现一些其他的患者组织也在尝试做一些努力和改变，那么后来我参加了一些公益的培训， 嗯， 发现其实我们成立一个公益机构或者是患者的组织，可以更好的获得更多的一些信息， 嗯， 然后和外部的支持。如果说我们自己总是自己活在自己那个小世界里，活在一家三口的那个世界里， 对， 我们永远都没办法得到外部的支持。 对，关键你跟别人说不清楚，说不明白，他没法感同身受，但是同样的患者同病相怜，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一说立刻就明白彼此的感受。 对， 你原本是一个很开朗外向的人吗？我感觉 不是，原来 也不是， 其实是个非常内向的人。 是吗？我现在看你是很开朗的， 嗯， 难道说是因为这个疾病还让你变开朗了？ 应该差不多是。我印象中有一个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儿。 嗯， 当时我们是其实是当时医生发起的一个会议， 嗯， 那么主要是给患者做一些医学上的讲座，但当时我就是考虑到这个药物纳入医保的问题， 嗯， 我自己拟了一封信， 嗯， 我当时是想请患者签名，但是我并没有设计好怎么去跟患者去讲这个事儿。刚好在这个会议进行的过程当中，音响设备有出现了一点问题。 你就逮着机会了。 对，然后我当时那个组织者也有点手脚忙乱， 嗯， 然后我就趁着这个间隙，然后我就上去，也没有麦克风，我就对患者说，嗯，啊，这个药物纳入医保的问题，我写了一封建议信， 嗯，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联名签名来反映这个问题， 嗯， 所以现在我都在想，我一个很内向的人，上中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不去上课，老师都不会发现我缺席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那样那么多人的一个场合，然后就 主动的站出去发言，然后还要收集患者的签名，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病才促使我做这个事儿。 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必须得做。 嗯，对。 那听起来算是给你的生病的这个生活有了一些心理上的依靠，就是说我在做一些事情，我跟我的病友在一起，我帮助大家，大家也帮助我，我们能一块更好。这样的话是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我这么理解，是在治病的过程当中。 对， 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的话，可能这日子更难熬。 是的，而且后来我开始做一些宣传，包括跟很多人去讲这个病。 嗯， 我发现大部分人会给我很多支持，金钱上的、经济上的，还有包括精神上的支持。 嗯， 我会觉得不会是我想象，我当时会想象的说，哎呀，我说出这个东西人家可能会瞧不起我，或者是说我自己会有自卑。 嗯， 但真正我把这个事情分享出去的时候，大部分人会给我的支持。后来我会觉得，哎，我因为这个病的事儿，我结识了全国的病友，然后认识了很多包括媒体的记者呀， 嗯， 然后包括一些心理上面的康复师啊、心理咨询师啊等等的，我接触了很多人，他们给我很多的支持。 之前完全没有想象过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是。 嗯，那后来你的病情为什么会恶化？ 是这样的，其实后来也是因为费用的问题，我 就是还是吃不起药，然后自己减量了，是吗？ 对，然后后来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是参加了一个药物实验。嗯，药物实验其实是对于患者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一种比较好的治疗，因为在参加药物临床实验的话，在这个临床药物实验的时候，它所有的药物是免费的， 嗯， 然后它的检查也是免费的，所以我如果没有这个药物实验，我可能也撑不了那么久 啊。 但是因为我确实一直都不太足量的用药，所以最后还是没有能够，阻止这个病情的发展。 嗯， 所以到2011年、2012年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很差，反复的住院。 那最后呢？ 其实也是托了一个病友的福，要不然我是不知道有肺移植能够治疗肺动脉高压这种情况的。 嗯，当时就是觉得只有吃那个药维持这一条路。 对， 还不知道还有移植这第二条路。 对，因为当时我们能够查到国内的一些，无论是从医生那里还是从一些医学的文献上面，他有一句话说，最终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可以考虑肺移植，仅此而已，没有后文了，也没有说移植之后能够活多久啊，移植到底怎么做。 国内有先例吗？ 当时应该没有，其实我是全国第三例肺动脉高压患者做肺移植的。 嗯， 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最早并不是从医生那里，而是从一个病友那里。他做完移植之后比较好，2年之后是这个患者的母亲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也是在一个公益活动上，这种患者聚会的这样的活动上认识的。 嗯， 啊，他妈妈说，啊，当时我对你有印象，然后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然后现在我闺女做好了2年了，她现在可以潜水爬山，很好的。然后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是其实是从这个患者这儿得到了这个信息。 嗯，是因为你成立了一个同样得疾病的人的一个互助的这样一个机构。 对， 参加这样的活动得以认识这个病友，然后病友提供给你的这个信息。 对， 诶，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 是 彼此帮助，就像我们老说的那句话，有时候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 是的 啊，但是这个听起来还是挺有风险的。 对，我当时刚开始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好大的一个手术，我觉得。 对，我 风险太大了， 而且费用也很高。 哦， 因为当时我为了吃药，已经基本上家里钱都花差不多，就 多少钱呢？ 当时他说他花了60多万，所以我会觉得不考虑了。 因为肺移植手术的高昂费用，加之当时国内仅有2例类似的手术，黄欢的头一个反应是选择放弃，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黄欢，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